58秒的时候来到了十点打路机，就像你在路上忽然遇到了一个你心仪的店铺，就这样带着对他的一点点期待走了进来，然后你遇到了非常让你觉得舒适的老板，还有这个房间温柔的布置，一切都是刚刚好的味道，就是最好的。你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十点打路机，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店铺的话，我是这个店铺的主理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今天特意换了一个电乐哦，这个电乐呢我也非常的喜欢，这是严天武先生的一个吉他的作品哦。就让它当一段我们节目的电乐好了。如果你喜欢这种吉他的感觉，就跟我一起走进温柔的、有态度的、美好的十点打路机。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我今天过得还好，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剪了头发，我吃了一碗非常舒适的加肉的牛肉面，我喝了北冰洋，然后被大风吹的头发有些凌乱的时候，我还有发胶、还有发泥和摩丝，让我的头发一丝不苟。生活很美好，对吗？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加一个词汇，这个词汇叫做如果。如果我是在北京读4年大学的话，我是不是会有更多的人脉和人际关系？如果你能换位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不可以分开？如果我在大学如果努力学习，现在我是博士生学位的话，那么积分落户是不是加分很多？等等，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长时间会出现。如果你现在花椒的 APP， 你可以直接搜索十点大陆机。如果每天晚上31000人或者58000人的朋友每一个人送我一份礼物，我只是说如果，那今天晚上就不如以如果这个命题来开始今晚的直播吧。如果这都不算爱的话，那什么是爱呢？这首歌曲我经常在 KTV 作为开场的热声曲目出现。如果这都不算爱，我该怎么回答你？如果不是深夜电台，我怎么会出现？有请张学友。 适合爱久的忍耐，不问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 听友非常的细心，也非常的 nice， 这些图片都是他们亲手拍摄并加上文字的，我喜欢这一张。留在这个城市有多不容易，我想你比我还明白。十点打录机，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这都不算爱，那什么是爱呢？我们很挑剔，挑剔的不知道该如何去爱。我们有时候又很简单，一句简简单单的话语，一个关怀，一个眼神，我们就很满足。我们活在城市里，节奏很快，有时候无暇顾及爱情。也许你会发现爱情难以捉摸，当你想要去追逐的时候，你会发现起跑线并没有。又如果有一天你在这条路上看到了并肩齐驱的战友，这个战友是另外一个跑道的，你在4号跑道，他在5号跑道，你转身一看到他，哎，他很好啊，有干净的外表，清澈的眼神，他只是不善言语。如果也有这样的聚会，你们一起并肩走到终点，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我们知道在跑道上会经过很多很多的体力分支不同的时候，前10米、20米、50米、100米，有些人是短跑选手啊，需要爆发力，可以瞬间到达终点。我把它看成是速成的爱情，就是需要那份激情，我要得到这种感受。而有的朋友呢，是长跑运动员，他可以跑3000米，100米和3000米时间不一样，感受不一样，你的脑力体力都会透支的也不一样，但是都是到达了终点。如果在爱情的起跑线上，如果是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短跑还是选择长跑呢？你问问自己这个问题。我给你一首歌的考虑时间，如果是我选择后者。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那是怎样的一种内心活动呢？听听看。 在9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车窗。 看啊，九点钟方向，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世界上 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我觉得陈绮贞的演唱以及表现的风格就是非常高级又简单化的音乐，直接给予内心的碰撞。我也希望在这样的夜晚，我所有的音乐，我所有的话语，我所有铺陈的这样的气氛，都可以带给你心安的感受。我是周准，听听这个片花给你的感受。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不管你现在心里装着谁，想着谁，我都觉得你喜欢上一个人时的内心活动是非常直接和真实的。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这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档深夜节目，是周准，是我用心做的一档节目。我希望我做节目的用心能够让你在言谈和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用心体会到。如果有相同的频率，相同的需求，那我们就是同一类人。你可以关注两个微信公众账号，第一个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第二个叫做准时大陆机。一个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个是我自己的。另外呢，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搜索到周大准，那个也是我自己的。我非常的喜欢交朋友，我也非常的喜欢把我内心的感觉，人生的一点小小的经验分享给你。我觉得今天晚上这个电乐我非常的喜欢哦，真的是可以让你静静的听听自己内心的活动。你喜欢上一个人，你在乎的事情， 映照在你内心的时候，那个轮廓，那个身影的时候，你总是一种很美好很直接的感觉。我们要谢谢陈绮贞，我喜欢上是你的内心活动是什么。如果你喜欢上一个人，你的内心活动是什么？我呢，就会刻意的远离他。我不是个主动的人，我一直在说，我会刻意的保持距离，在这个有效的安全距离之内，我会有意无意的看看他。很有意思哈，这个生命的记忆很久没有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了。我希望年轻的朋友还是一个人的话，多多尝试这种旺盛的生命体验，很美好。如果的事，如果你爱我，你真的会陪我一辈子吗？如果你恨我，真的不会再见了吗？如果我好好学习，我是不是会离开家乡，来到我向往的地方？如果我变得很老，不再漂亮，不再英俊，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夺人眼球，你还会陪着我吗？这都是深夜的一些问题。当你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慢慢地对一个人说，真诚的，善意的，他一定会静静地听。我也希望通过这个麦克风扩大到无限远的地方，你在这个城市的任何角落都可以听到我对你讲话。我不管你过得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我都希望你听到我的话，听到音乐在电波当中，在耳机响起的那一瞬间，你的心是静的，美好的，这就足够了。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真的想做你身边的好朋友，一个声音陪伴的人。好了，今天说了很多啊，我也真诚的希望你来花椒看我，现在就搜索十点大陆机，我就在你的眼前。我是谁？我再告诉你一遍，我是周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接下来这首歌曲跟刚刚那首比呢，是一种后续的反应。今天我有很多的话题啊。如果爱情是个起跑线啊，有长跑和短跑，你会选择哪个？我会选择长跑。刚刚呢，陈绮贞告诉我们喜欢上一个人时的内心活动。我呢是那种默默观察的，然后默默地发现美好，然后靠近它，融化它。那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我还是非常的推荐给各位啊。这首歌曲呢是我认为啊，在80后当中亚洲华语乐坛非常有代表性的两个人物，一位就是周杰伦，一位就是王力宏。他们两个人合作了一首作品，周杰伦谱曲，王力宏演唱。此刻我们要打开爱，打开我们内心那片汪洋的深邃的一面，让它反转，坦白清澈，无比美好。打开爱， 向着远方，还是一望无际的忧伤。我的心随波摇摇晃晃，就是不能回到有你的时光。写一封信，寄向何方？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听钟心随波飘飘荡荡，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

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2018年的5月22号，已经来到了22:33零五秒钟，这一天马上就要过去了。如果你还有一些想要去了解这个世界美好事情的这样一个想念的话，请你光临十点大陆机。我也希望你把收听收看这档节目的感受和感觉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见字如面是每天的环节之一。那么接下来我要给你朗诵一篇文章，应该不叫朗诵，应该跟你一起分享一篇文章。这本书叫做25岁如何规划你的人生，写给10年后不后悔的自己。我已经早过了25岁的年纪，但是我作为过来人，我有必要跟还没有到25岁和在25岁附近的朋友聊聊人生。谢谢松浦弥太郎先生。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失败有时能够让我们更强大。我想25岁的你应该尝过不少失败吧，不是惹是生非，就是造人别人的困扰。我也曾经无意识地伤害他人，做过不少让人难过的事。我从失败的过程当中学到一件事，那就是重要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面对问题。一旦发生了问题，谁都会急着想去解决，但年纪尚轻阅历不深的你呢，想凭一己之力解决问题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问题发生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设法解决，而是如何迅速的应对。比如说马上向对方道歉，直接约对方碰面，诚心诚意地说明一切，而不是一味的辩解，而是确实的反省自己的过失。诚恳又迅速的应对，能让原本的弱点变成优势，还能将失败与难题转化成正面的力量。毕竟有时候就算努力想解决问题，也不见得能获得正面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大家都在疑问这个问题啊。因为解决问题这件事的主控权掌握在他人手里，要是对方愿意原谅你造成的麻烦，问题自然能够解决。由此可见呢，能否解决问题取决于谁啊？取决于对方。因此解决问题绝对不是光靠自己能够办到的，你能做的呢，就是恳切地面对问题。其实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失败呢，是我们经常会面对的生命课题。就好比危机就是转机，失败也是一种机会的。成功的时候只能得到他人的掌声，但失败的时候却能从今后再怎么办这种好奇心出发，一跃成为备受瞩目的黑马。人类呢，有着喜欢看见别人不幸的天性，所以不拘任何的形式的激发他人的好奇心也是抓住机会的一种方式哦。虽然设法补救很重要，但面对失败的态度更是关键的。因为这股力量有时候能让单纯的失败变成美好的挫折。我们乍看是个失败的经验，却能让自己从中思考学习，所以反而是成功的体验。我们举个例子，例如我们不小心骨折了，你也能从中学到一些事情。比如说像是因为因此结识了艺术精湛的医生，

照顾好你，现在也不会被自己放弃。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我的坚强和自信，是因为相爱才上演。我一定会勇敢一点，即使你不在我身边。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你的决定和抱歉，改变不了我的明天。 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to be a better man。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看到了很多的朋友陆续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有孙小果，我们的大轩，还有大莹，还有 Sonny JoJo， 欢迎你们的光临，好久不见了，你们都过得好吗？还有很多我们微信听友群的朋友，每天晚上你们在这里跟我一起守护夜色。刚刚那首歌曲是不是很久没有听过了？我觉得我国台湾的赵传的这个歌声啊，非常的难得。你会看他的照片的封面或者专辑的封面，没有一张他自己的照片。人类就是这样的，如果他是那样的一种人，他就会用歌声打动你。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无穷的闪光点，如果你带着一颗善意的然后去欣赏的眼光观察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谢谢宋丽舅舅送我的巧克力，爱心巧克力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真是映射了一个歌手的内心世界啊。作为平常人，作为应该不叫老百姓啊，应该叫平凡的人，我们会关注很多的信息，娱乐的、电影的。当张靓颖在她的演唱会上被人求婚，然后迎来所有人的揣测、猜测，到最后她真的跟那个男人分开了。大家都在想，如果张靓颖爱下去的话会是怎样。还有很多的人拍摄到她跟另外一个男生又有新的归属，而这次拍到她归属的时候呢，竟然是一边倒的感觉，都支持她终于离开那个男子。我想说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伴侣，你对他怎么审视，怎么衡量。有钱有势，有经验，有地位，还是真正的爱你呢？现在很多00后啊90后，他们的恋爱观跟我肯定不太一样。我只是健康的那种啊，有的人会觉得物质很重要，当然理想也很重要，但是面包当然很重要啊。但是我请告诉你所有的朋友，如果可以爱下去的话，

十年真的很长，十年可以让一个人变化，十年可以让一个人忘记一个人，十年可以让一个人重获新生。在温柔的夜色里呢，我喜欢看天空。我看天空的样子就没有任何的阻挡，虽然城市有很多的光染，我们在城市当中很难看到繁星点点的夜空，但是我每当看到夜空的时候，还是会心情非常非常的放松。那个夜空是纯真的，就像这张图片一样，两个孩子在有精心布置的阳台抬头望满天的繁星，看哪个是北斗星，哪个是猎户星座，哪个是你身边那颗耀眼的星星。时光不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了很久之后，你们会发现啊，什么才是最适合你自己的，最舒服的。今天晚上呢，所有的节目，所有的音乐和所有的我的分享，都是我觉得这五个月是来最舒服的一次。以后十点打陆机要保持这个调调，让温柔的吉他，流畅的旋律，勾勒我们精彩的生活。我们还有5分46秒的时间，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所有今天到场的朋友，我们一起感受了一趟不一样的旅程。不管是起跑线上的爱情，还是如果爱下去需要的勇气，还是那些将近到25岁的朋友怎么选择人生，我都希望你加油，对自己。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听友，谢谢 John Sky， 一个非常喜欢写诗的男生，谢谢我们的 Sonny Jojo 设计师，希望他有自己的服装品牌，谢谢大轩，谢谢 LCCCC， 谢谢大颖，谢谢宋温暖，谢谢吴声，谢谢吴卓彤先生，谢谢你们。如果云知道，如果星星知道，如果大自然知道我们内心的澄澈，这个世界就变得简单一点。谢谢我们的月月，祝你生意兴隆，也祝我身体健康。我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在深夜好好的陪着你们。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如果云知道。云，天空有云就会有天气的变化，就像女孩的心情一样。谢谢所有送我节目礼物的朋友，谢谢爱体育的疯丫头。今晚到这里，我要离开直播间了，但我的心不会离开。明晚再见，晚安亲爱的， Good night。